没错，我们都是过去和这个恶棍有千丝万缕的纠葛的人，不过我们都被他害死了。 的确，你们是按照赵老板的记忆所模拟出来的人形，既不是鬼魂，也不是魂魄，你们是由那面镜子里所反射出的记忆，相由心生。 难怪啊。没错，我记得我老板在最初拿到镜子的时候一直说老是做到关于过去的梦，梦到他年轻发家时候的一些人，还说有鬼在找他。 此时赵老板身体里又出现一个女人的声音，她阴冷地低语着， 好疼好疼啊，我的脖子好疼疼啊，车子的刹车失灵了，我的脖子断了，那个人他想害死我。 不对啊，怎么会这样？赵老板的老婆不是得重病过世的吗？难道说他老婆的死是赵老板一手造成的？ 他不自在地摸了摸自己的手臂，现在已经五月份了，但是这里依然冷得要命。不过他马上就注意到原因了，不是周围温度在降低，而是背包里传来的凉气。那种彻骨的寒意是从他包里那面镜子散发出来的。突然大厅里的电视开始闪现出雪花点，电视里出现了一个黑白的画面。一个男人在修车，他缓缓地拧松了一个螺丝，然后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过了很长时间，一个穿戴整齐的女人上了车。这种车子很老实，是在过去干部用的黑色红旗车。女人开到没多远，忽然画面剧烈地抖动起来，顿时天旋地转。那个女人被卡在车子里，脖子磕在玻璃上，大量的血从玻璃上流了下来。电视里那个女人虚弱地喊着疼，喊着脖子疼。此时女人吊起了眼睛，对着走来的男人说， 志邦，救救我，我的脖子好疼啊。 但是男人并没有去伸手拉那个脖子大量出血的女人，女人看在眼里，突然厉声喊道， 是你，居然是你，你想杀了我灭口吗？你以为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你所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志邦，不要再错下去了，倒卖文物是重罪，我是为你好。 男人慢慢地离开了女人的视线，无论女人如何哀求，男人都不再理会。安宗看着电视又变成一片雪花，然后突然画面出现一个巨大的女人脸，他用手捂着脖子，歪着头喊道， 疼啊，我的脖子疼死了。 大量的血从他脖子溢了出来。白毅冷冷地看着赵老板，从他的身体里又恢复了男人的声音， 蠢女人，只知道喊疼。对呀，因为在远处她老公就那么看着她断气后才叫人来救的。 电视里一会儿出现雪花，一会儿出现歪着脖子的女人，这两个画面在不停地交替着。赵老板此时抬起头，不过他的眼睛已经是一种石灰一样的颜色。 嘿嘿嘿，他以为给了钱就没有事了吧？我是来要我的债，他欠的还不只是那笔钱。 啊，你就是那个赵老板前几天提过的讨债人？ 没错，一开始我们是一起做生意的，但是他为了独吞所有的承包，居然把我的底子都给了警察。我是盗墓贼，被抓到后判了很多年，坐了那么多年的牢，出来后我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了，没钱没家没工作，回到老家连老婆也没了，没过几年就病死了。他是知道我出来的， 但是却不愿意搭把手帮我一把。 安宗印象中的赵老板是一个气派的国学大师，实在没想到会干那么多卑鄙无耻的事情。白毅看了看四周，而安宗则死死地盯着赵老板。 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一个小打工的。 和你们是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姓赵的非要拉你们几个做垫背，还有你跟了他那么久，别以为自己的手里有多干净。 那个赵老板厉声说道。六子目光闪烁地看了他几眼，不再出声音了。安宗暗暗拉了他一下，轻声说， 别乱，看白毅有没有办法。 他用眼神暗示了一下白毅，白毅缓缓站了起来，走到他的身后。当安宗也想要站起来，却被白毅按住肩膀。然后他从安宗背包中掏出那面被包裹着的镜子。安宗本来以为那个附身在赵老板身上的东西会有所忌讳，没想到他只是冷笑着看着白毅拿出镜子，仿佛料到他会那么做。安宗看到赵老板抬起了头，当赵老板的眼睛一接触到镜子的时候，他的眼神就变了，他浑身一颤，就像看到什么东西似的，然后马上闭上眼睛。当再张开的时候，眼睛已经恢复了正常。他哆嗦着向四周看去，可能他没有看见什么古怪的东西，然后才终于抬头看着安宗他们说， 白老弟，事情解决了吗？ 白毅抿着嘴巴没有说话，他此时的神态更像是等待事情的发展。他缓缓开口道， 最后的一个梦，你还记得梦到谁了吗？ 不记得了，这些梦一醒来就忘记了大半部分，总之事情结束了没？ 白毅闭了一下眼睛，当他睁开的时候，眼神变得有些异样。安宗差点还以为他也被附身了，但是白毅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才知道这家伙没事。 你知道这面镜子的由来吗？这面镜子叫做向心镜，在密宗佛教中，它的名字是阿赖耶识，这个你应该听说过吧？ 赵老板此时额头已经开始冒出了冷汗，才刚刚从惊吓中稍微好转的脸色又一次铁青起来。他喃喃道：“ 八十。” 本来我还以为你只有一个心魔，但是之后才发现，原来你的内心那么污浊。不过你现在唯一能够祈祷的，就是不要让自己想到那些被你坑害的人会怎么来向你复仇，或者侥幸自认为那些东西不足以伤害到你，否则他们会被阿赖耶识所反照，到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了。 安宗没有听懂白毅所说的那些什么石又是什么东西，身边的六子说道， 佛曰八十心王，是指眼耳鼻舌身莫那阿赖耶，具体的等安全出去之后让你们的相好给你补习啊。总之现在我们遇见这些东西都是老板他脑子里构思出来的，也就是说咱们为什么只能通过反射看到影子，因为这些都是赵老板想出来的，事实不存在。而现在如果他大脑里想过自己怎么死的话， 不用六子补充，安宗也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难怪白玉说现在唯一能救他的只有赵老板没有想过那些东西怎么杀死他，否则他就会被自己的意识给杀死，这和自杀也没什么大区别，他等于是在和潜意识做搏斗，我们外人根本无法插手。难怪那个附身在他身上的意识一点也不害怕白毅的行为，因为就连他也只是赵老板想出来的回忆，他的附身也只是赵老板潜意识的一种想法，不过这种想法被实体化了。 赵老板越来越慌乱，看着他们说， 不对，不是的，别忘了我手里有你们要的资料啊，你们不是要查核？ 话还没说完他就说不下去了，而是恐惧的把眼珠分别看向两边。他摸着自己的头，疯狂的把碗筷都摔到地上，起身就爬到楼上。 看来他的运气没有好到可以逃过此劫的程度，事情依然没有结束。白衣骂了一句脏话， 那么关键的一句话居然给他卡在当中，真是倒霉。 说完他看了一眼六子，然后转身就去追赵老板。赵老板跑进他的主卧室就不见了，他们晃着脑袋四处找人，发现他在卧室的卫生间，而卫生间里有一面差不多整面墙的镜子，他们冲进去之后就被镜子里的东西吓得不敢再靠近了。赵老板的脸旁边各长出一张人脸，一男一女，左边的女脸在痛苦地嚎哭着，右边的男脸阴冷地微笑着，这种情景就像某种神秘宗教的怪物。赵老板疯狂摆动自己的头颅，他突然发现其实就在他的脑后竟然还有一张脸。他转过头去想尝试看清楚那是什么，但是他没有办法看见他脑袋后面的那张人脸。他疯狂地扭着脖子，最后他转过身绝望地看着安宗他们。他们看到赵老板的脸后面居然不是别人的脸，正是他自己的。那种冷漠的眼神冰冷得毫无感情，既没有喜也没有悲，淡漠得令人心寒。他们都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好几步，生怕这个怪物会失去理智地冲过来。赵老板用头敲击玻璃，即使头破血流仍无法改变镜子里自己的模样。他向他们大吼道， 你们看到了什么？我后面是什么？ 他们都没有开口。六子哆嗦着说， 是你自己，是你自己的脸。 赵老板啊的一声惨叫，随后便甩开他们夺门而出。他一边跑一边问， 我的脸为什么是我的脸？为什么？我那么我是什么？我是谁？我是谁呀？ 不好，快出去看。 但是当他们冲出卧室的时候，就听见楼梯方向响起了一阵响动声，然后嘎啦一响，安宗心一凉， 完了，估计真的挂了。 他们连忙下楼一看，还没下去就差点也吓得滚下去。赵老板倒在了地上，不知道是怎么摔的，他的脑袋居然180度转了过来，眼中充满恐惧和绝望的神色，但是嘴角却在微笑，而整张脸的其他部分居然保持着一种毫无表情的淡漠，这已经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得出的表情了。白衣一把架住已经吓到腿软的安宗，这才没让他也摔下去。六子一看自己的老板死得那么古怪，先是啊了半天，最后歇斯底里地喊道， 救护车，报警，快报警，老板死了。 安宗拉住白衣的胳膊，吓得往他怀里缩。过去恶心的死状看的也不算少了，但是这样的表情，这种死法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他拉住白衣哆嗦着问道， 他死了？ 死在了自己手上，他最后看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景象，现在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你还记得在仓库里看到那张人脸吗？那张脸有点像这个表情啊。 白衣被他那么一问也顿了一下，最后慢慢的把他扶起来说， 看来他最厌恶的人就是他自己。